大智慧。 气脉通，身轻松，血脉通，脏腑安，经脉通，寿延年，三脉通，百病无。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中医讲学《三脉通，百病无》专题讲义，敬请收听。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总爱呀、跟大伙儿说，医者在人心，心正药自真。我呢大伙儿都熟悉了，是一个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咱们有一句老话讲得不错，这身体底子强，睡地上那都不怕凉，身体底子弱，一阵风啊也得炕上卧。那这个底子啊，底子到底是什么呢？从三脉理论来看，其实呢就是咱们人的气脉、血脉、经脉这三脉畅通，咱这身体那就好，这底子它也就好，这人呢一看精气神十足啊。这也就是我常说的气脉通身轻松，血脉通脏腑安，经脉通寿延年。所以历代传人，每一个传人都在用毕生精力钻研三脉论治，寻找通三脉的方法。那除了外开三脉的功法之外，在内通三脉方法上就一直留下了空白。因为呢他只剩下了一本残方，残缺不全呢，几代人都想尽办法要将它复原。尤其是我的公爹，他在预感到自己的身体啊体力不支了，估计呢自个儿恐怕活不了几年之后呢，拿出所有的精力复原内通三脉。但是在那个阶段，虽然说他的行为异常，举动异常，但是他之前的那些个患者朋友，被他治好的那些朋友，后来呢这些人呢看见他这个状态，越来越多的人呢背地里管他叫裴三疯啊，说他疯了。有一段时间我这公爹呀，他常常拿着漏网在他的宝贝坛子里他捞来捞去，但是就是我吧，我从来没见过他从里边捞出过什么。他捞的时候呢嘴里呢还念叨着什么，就好像是得了癔症一样。过了些天呢，他又开始每天的上山采回来的东西呢是各种的花，然后呢放在后院，不断的把那些花啊都压榨取了汁儿。那这花采的就越来越多，后来呢这野花的香气啊竟然还招来了马蜂。有的时候这些个马蜂就落在那边边角角，不仔细看还真看不着。那天下午吧，我刚出诊回来，我还没进门， 我就被从门缝后面飞出来的马蜂给蛰了一下，胳膊上当场就肿了一个大包，疼得我是呲牙咧嘴啊。我公爹看到了，直接就从坛子里抠出来一点小粉面让我抹到胳膊上。这还别说，没过多久啊，这个大包这儿它就没有那种烧灼的痛感了。 哦， 那是什么感觉呢？这个小粉面抹上去了，哎，就感觉到特别的清凉。 嗯， 疼痛呢好像瞬间呢减轻了大半。那当然我也没太在意，等到吃完晚饭的时候再瞧胳膊上这个大包啊，红肿全消，只剩下了一个小红点儿。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好奇我公爹坛子里的这些个东西了。平时呢我对他这个坛子里的小粉呐、这些粉末啊，我已经是留意很久了。我公爹他每天上山，他少不了磕磕碰碰。 嗯， 可是每一次他涂上这个小粉末之后啊，哎，就跟那个没事人一样。当时我就在想，是不是公爹坛子里的这个小粉末对伤口有一定的愈合作用呢？但是公爹呢，平时对他的坛子看护得很紧，轻易不让人碰。后来我们知道了，公爹呀，没完全研究出来之前，他是不会轻易地公开他这个坛子的秘密，啊，让他来治病救人，因为我们谁也不知道他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威力。但是在那个时候呢，通过很多的小事儿，已经开始证明这个小粉面它的厉害了。 嗯，哪些事儿呢？ 有一天我正做着饭呢，我听到了我女儿的哭声。我出去一看，跟那玩跳绳的时候，一不小心呢，把这个膝盖呢给卡破了，流血了。 嗯， 那家里人听到这小孩止不住的大哭嘛，大人们都忙活得团团转呢。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起公爹上次给我先生用的粉末十分见效啊，我就到后院呢就掏了一把抹在了孩子的膝盖上，可不是这血呢立刻就止住了。 嗯， 也不过两三分钟，好像觉得疼痛减轻了，不哭了，自个儿回到房间呢去写作业去了。 这么快啊？ 哎，是啊，我一看哟，这个东西好啊。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我公爹一定在做一件大事情。那么公爹的这些小粉末是绝对不同于我们的汤药或者是普通的中药或者是中成药，因为他弄的这些个坛坛罐罐呢，我们见都没见过。 嗯， 尤其是竟然用到那么多的花花草草，那当然后来我们是知道了，公爹采集那么多的花儿就是为了发酵。这个中药发酵那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其实呢在那本残方当中只写了半句话的一个流程。 嗯， 就这么半句话的一个流程却让我公爹不断的试验了一年之久。 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就是氯气泡。 氯气泡， 哎，氯气泡、哦、因为那些个五行相生相克的发酵物在7749天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层粘稠的气泡，那么这一层气泡覆盖性极强，它会隔绝空气，如果说当时在发酵过程当中没有空气的参与，不仅会造成发酵的失败，还会滋生出厌氧菌，那这样一来呢，人呢就没办法食用了。 嗯， 那么公爹发现了这个现象的时候呢，他第一时间他就想到用这个漏网把这个气泡啊给它捞出来，可是这个气泡呢它是随时形成，你呀压根没有办法24小时的去看着它。 嗯， 所以公爹呢 又仔细地研究了一遍这个残方，里边呢只有半句话，叫去服之法儿，可选山林葛藤松矮之间，芳香浓烈，乃什么什么什么，后边就没了。 嗯， 显然呢这个就是半句话，下边的半页纸呢被撕掉了。 哦， 那么按这个半句话你猜的话，就是说有一种花儿，它能去除发酵过程当中起的这个浮泡，可具体是什么花呢？又因为这本书啊缺角，你找不着了。于是公爹呢才翻山越岭的寻找各类花。后来呢经过多次的实验，发现这种花其实就是忽地笑。 忽地笑 啊， 哦， 忽地笑啊不仅是花，而且呢它是一种药，它有治瘟的作用。那么现代科技也发现它的汁儿液里含有一种酶，叫什么呢？叫黏蛋白络合酶。这种酶物质跟现在咱们酿啤酒常用的这个消泡剂的作用差不多，只不过呢消泡剂当中含有大量的添加剂的成分，而这个黏蛋白络合酶呢是药用花卉当中的纯天然的物质，既不会对发酵过程当中滋生的活性成分呢造成影响，而且呢它会对人体啊是完全的无害，所以能最终使这个发酵成功，发酵出绿色的无污染的活性的小粉面。那正是这种小粉面才得以进入人体气血经三脉三大通道当中，来解决毒瘀虚三大致病因素。那三大通道它畅通了，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身体当中没有垃圾毒素，那肯定人就是舒舒服服的。 嗯， 气血运行通畅，咱们吃喝拉撒都是正常的，人的正气十足啊，精气神都好。那大伙儿说，你不健康谁健康啊？ 没错 啊，你不长寿谁长寿啊？相反呢，这个毒瘀虚在咱们身体里，那咱们真的就是疾病缠身。 嗯， 咱比如说一个病吧，啊，这个静脉曲张，咱们很多老同志都有这个问题。静脉曲张这个病，它是很多老年朋友的一个困扰，尤其是下肢静脉曲张。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看那些穿大裤衩子的中老年人，大多数腿上都有着不同程度的静脉曲张，有些朋友可能还不只是这个血管明显了点，遇到那些个严重的那个腿上啊，你看上去就好像有很多的蚯蚓一样啊，弯弯绕绕的突出皮肤的表面，你看着就非常吓人。这不美观它只是一方面啊，你大不了你不穿大裤衩子，你穿个长裤遮住，但是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如果长期的静脉曲张，往往会伴随着一系列的临床上的并发症。 嗯， 啊，我跟大伙说说，比如说，这个腿沉重啊，下肢沉重啊，还有呢，午后水肿，小腿呢有皮炎，有溃疡，有出血，还有血栓形成等等。那进一步呢就导致老烂腿，还有致死性的肺栓塞等等严重的后果。 那徐主任，这个静脉曲张它在我们中老年人身上这么常见，它究竟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那你看这个病的表现，你就能看出来啊，一个字儿，就是瘀啊。 哦， 啊，这个血脉里它有瘀滞了，就像是你把水管子的一头给它堵住了，这个水呢光进不出，慢慢的就会把这个水管给撑胀了吧。那么当这个瘀滞出现在下肢静脉， 咱血液运行不畅了，那都堵在那儿了，静脉里的压力它就增高了，静脉呢就会逐渐的扩张伸长了，由于周围组织的限制，那不可能让你无限制的扩张，那你就慢慢的就出现了蚯蚓状啊，还有呢淤区成团，那在静脉特别薄的地方就会出现囊状的扩张，从而呢就会形成静脉曲张。那要是时间一长了，堵在那儿的血液一直在给咱的静脉压力，那咱们的下肢就会出现酸胀感、压痛感、麻木感，甚至呢就是针刺感。而且咱们大伙都知道啊，活水呀它才能给生物以生命力，你要是一滩死水，你养出来的肯定就是臭虾烂鱼。你这个血液它也是一样的，你不循环的血液那就叫淤血啊，它当中的含氧量以及营养成分那就非常低，它就会给咱们的下肢造成营养障碍啊。那么临床上我们管它叫什么呢，叫足靴区，也就是我们的整个脚到三分之一的小腿处，整个这一片它都得不到血液的濡养，那么就很容易出现淤积性的皮炎。所以呀，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在患上静脉曲张后，他就会觉得下肢皮肤瘙痒，总想去挠，那挠的时候呢就能看到一些白色的皮屑往下掉，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轻度的淋血。很多朋友啊一看到这个情况就以为是皮肤干燥引起的，直到几周或者是几个月后，他突然发现自己下肢的皮肤变成深褐色的了，也就是我们说的色素沉着了，这才觉着好像有点不太对头了。那如果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引起重视，那它就会继续恶化下去，那咱们的皮下的淤血呢就会导致下肢水肿，然后呢继发感染，最终呢引起顽固性的溃疡，也就是咱们说的老烂腿。到这会儿任凭你涂什么药，这个创口啊始终都不能愈合，那么这个时候牵连的地方那就越来越多。给大伙又要举个例子了，大伙都吹过气球啊，气球咱越吹越大，那气球的那层膜就变得越来越薄，如果你再吹下去，你想想它就会承受不了这个气压，然后砰一下子它就破了。那咱们的静脉它也是一样，浅表静脉始终处于那种弩张的状态，就像我们把气球吹得很大的那个状态，处于那种高压的状态，这个时候或者是你突然站起来了，甚至是你轻轻的碰到了啊，靠着什么桌腿啊哪儿啊蹭到了碰到了啊，或者是您自个儿睡觉翻身啊，你的脚指甲，这个脚的脚指甲滑到腿上了啊，滑到那条腿上了，好，这就可能导致血管穿破而出血，而且长期的局部的皮肤缺乏营养，那就会使咱们的感觉灵敏度下降，很多人下肢出血了都不能及时发现。之前我学生就跟我讲说，有一位患者一进大堂，所有的医护人员全都慌了，让他赶紧坐下，要帮他查看伤口，结果他懵了，什么伤口啊，他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裤腿全都给染红了。后来呀他知道这个病的病因啊病机之后，他说每一次想到这个问题他都后怕。那么静脉曲张更可怕的地方在哪儿呢？我要告诉大家，长时间的静脉曲张，你的那个血它就一直淤在那儿，它还会造成血栓的形成。如果血栓 由你的浅静脉扩大到深静脉，一旦脱落，就会随着你的血循环进入肺动脉以及分支，那这个时候就会引起肺栓塞，那么就会导致猝死。啊，大家别以为静脉曲张啊，难看点没什么大问题啊，它会导致咱们猝死。那以前呢，有个病人，他自个儿呢在洗脚的时候发现，哎呦，我这个腿上静脉曲张了，他就用手揉了两下，结果呢，你要知道，他到晚上突然的呼吸困难，脸色青紫，到医院一查，肺栓塞。 哦， 那么在临床上，50%以上的肺栓塞都是由下肢静脉曲张引发的，100个人有一半的肺栓塞跟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有关系。另外，我还要大家记住一句话，叫淤久必成瘤。肿瘤它就是日积月累的瘀滞它形成的。 嗯， 那很多人就说呀，现在治疗静脉曲张的方法挺多的，实在不行可以做手术嘛。那大家知道静脉曲张的手术是什么原理吗？比如说最常见的静脉结扎术，就是把你淤堵的静脉给它扎死了，让血液呢直接不往这条静脉流了，引到别的静脉里去。还有什么静脉剥脱术，直接把曲张的静脉给它切除了，或者把它拔出来，让别的静脉接管这条静脉流的血液。那现在血液都引到别的静脉里去了，别的静脉里的血液的流量那是不是增加了呀？ 嗯， 那静脉的压力是不是也跟着增加了呀？啊，哎，迟早还会出现新的静脉曲张。而且咱们人体静脉虽然多，却也没有说哪条静脉它是多余的啊。你现在出问题了，你换一条，你切一条，你切到最后你还剩个啥？这叫治标不治本呢。那咱们老百姓就说了，那这会儿我们该怎么做呢？啊，我这个老太太呢，还是那句话，三脉通百病无。 嗯， 那既然堵了，是堵形成的这个病，那咱们就给它疏通了就成啊。咱们可以通过练习外开三脉的功法，也可以服用内通三脉的小粉面来进行治疗。只是如果大家已经出现了溃疡、出血或者呢血栓形成的这个情况了，那么我就建议你还是采取内通三脉的方剂，可能呢会控制得更加及时一些。因为它是一种活的散剂，里边含有多种功能性的活性酶，那么进入到咱们的血脉后，它能见毒吃毒，遇瘀破瘀。咱比如说它里边富含一种活性成分叫诱导酶，咱们大肠杆菌细胞当中这个诱导酶呢是用来分解乳糖的，就是这种类型的酶。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化解瘀滞里的粘性。这些瘀滞啊，本来就是由不同的毒素聚集而成的，那么通过这种酶呢，就使它们失去粘性了，那就会重新变成很多个独立体。那这个时候它里边呢还有一种功能酶叫运载酶。那运载酶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搞运输的，它直接把它装上车给运载出去，随着血液循环就能被代谢出体外。因此呢，在内通三脉，小粉面进入气血经三脉三大通道之后，咱们呢就能感觉到咱们的下肢里有一种麻麻酥酥的走串感，哎，走过去窜过来的那种感觉。其实呢，这种感觉就是诱导酶它正在破瘀。 嗯， 那等这个瘀都破除了，咱们静脉受到的压力 它就会得到减轻。所以呢，原本静脉曲张的这条腿的酸胀感、压痛感、麻木感等等，它就能够得到减轻。出血的症状呢，也会得到控制。那等到血脉畅通了，咱们的下肢就能够得到营养了。那淤积性的这个皮炎、水肿以及溃疡就能开始慢慢的消失了。还有呢，小粉面里边经过中药发酵还有很多的有益菌、蛋白酶，它可以针对咱们受损细胞或血管内壁它进行修复，还能让长期弩张高压的血管恢复形状跟弹性。那这个时候啊，那咱们就会发现血管的凸起程度会越来越小，直到恢复正常。这会儿咱们再仔细的想想，咱血脉当中的瘀没有了，血脉呢也恢复正常了，那就什么问题也都没有了。那其他的血脉问题，什么血栓呢，也就都不成为隐患了。所以说到这儿，大伙儿呢一定要记住，一定要通三脉，有钱没钱呢都治病。你想做功法外开三脉的，你就赶紧打电话去学。总之，要想健康长寿，一定要做到三脉通，那才能百病无。 嗯， 好，那今天的中医讲学呢，重点的跟大家说了说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啊，希望呢有这些问题的朋友能够重视起来。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徐主任特别为所有听众朋友印制了外开三脉功法图谱一册，里面图文并茂，非常清晰地教给了大伙儿如何准确地操作外开三脉功法。您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拨打电话报名领取。接下来是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我是天津市宁河县的，我叫李继山，今年70岁。我祝福这个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我说句祝福话是吧。完了呢，我先转个才艺回来我再说。我这首歌献给徐老师，献给这个病友们的啊。15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明净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间。我在家乡耕耘找育农田，你在边疆担纲值班。丰收国里有我的甘甜，也有你的甘甜。军鼓掌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明净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你孝顺父母，任劳任怨，我献身祖国，不惜流血汗。你担负着全家的重任，我在保卫国家安全。丰收国里有你的甘甜，也有我的甘甜。万家团圆是我的心愿， 也是你的心愿啊。我跟你说，吃上这个药啊，咱们都别说了说了的，这个药是没得找的，真的吃着香，排着畅，睡得着，啊，这个血压也降，血糖也跟着降，啊，浑身舒服得很。原先没吃这个药啊，睡觉跟烙饼一样，吃也不香，排也不畅啊，真的这便秘也是厉害着的，大小二便的。我还那句话，这药吃了，咱们没白买，没白花钱。老师，我都说了，徐老师讲的也太好了，是吧？真的，人人都懂，那是一个字一个字给大伙，真的佛口婆心的跟老百姓说，真好的。这个大夫真没得找的，我带着不是表扬这个徐大夫，这么大岁数了，讲话太清楚了，人们问他还给开药方，真太好了，我再谢谢。给这个徐老师点个赞，我给啊。 好的，非常感谢叔叔啊，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也感谢您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反馈哈，真的太替您感到开心了，也希望您的身体呢能够越来越好。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太太。 哎，徐老太太，对，就叫我徐老太太，我爱听。 我都听着哈， 啊， 这么，我都那么耐听。我是你说的那个， 啊， 你说的那话呢，给为病人解痛苦的话，我都耐听。 爱听， 我是越听越耐听。 嗯，越听越爱听。嗯嗯，天津人是不是啊？ 哦，我是天津的。 我这一听口音，我就觉得天津人来了。 哎呀，我都谢谢那个徐主任呢。 不用谢我。啊， 哎呀，就是啊， 嗯， 我说 啊， 我呀，那个，我跟你说说， 啊， 我的老伴儿 啊， 那个以前都是三颈椎呀， 啊， 看了好长时间也不好， 嗯， 就迷糊啊， 嗯， 一开始啊，这个床铺都转了， 哦， 一起来都吐， 哦， 哎呀，嗯，吃了好多药啊， 啊， 这在这医院看，在那看， 啊， 看完了也不见好， 啊， 不见好啊。我也听见这个徐主任讲课了，我听见老太太讲的那么好啊，我说我跟他说呀， 啊， 咱不吃这药了，咱要打电话问那个，你说吃这么些个药了还是迷糊难受，也不好好吃东西， 嗯，那就换个地儿，换种药， 啊， 换种治疗方法， 啊， 试试。嗯 啊，我说咱试试、 啊， 老伴说的不行啊， 啊， 在医院看不好上哪看去 啊， 我说你呀，别这么坚持，你听听那个这个主任讲的这个话，你听听吧， 哦， 吃了20天的药，吃10天的时候啊， 嗯， 没见能养， 哦， 这都吃完了， 嗯， 现在又好了，也不迷糊，也不难受嘞， 哦， 吃东西也倍儿好嘞， 吃东西倍儿好了， 胆儿也倍儿好， 嗯。 我老伴儿也倍儿高兴，说的，哎呀， 倍儿高兴， 谢谢这主任。说要认识这个主任那地方，再去谢谢 去。您谢错人了，你老伴儿应该谢您呢，是您把他拽过来的。您这个动员工作都是您给做的，您不动员他过来，他不来，他不得还得受罪吗？您说对不对？应该谢您。 他一开始他不谢， 啊， 人家在医院里还不行了，你 啊，他认为医院里看不好的。其实看病啊，咱们说啊，这个中医啊，它有5000年的文化，对不对？这时间呢， 哦， 很长了，您说对不对？ 对，嗯，他今儿非常高兴，我还得跟您说说。 嗯，您说。 他有个耳鸣。 哦，耳鸣多少年了？ 这耳鸣啊， 嗯， 好长时间了。 嗯， 都快有1年了，没法颈椎那前儿的时候，吃饭叫着说里头也滋滋叫是。唱歌。哎，说他说唱歌，我说你瞎说。 啊，唱歌，耳朵唱歌是不是？ 啊。 啊。 不是。 啊。 听到这会儿还是那样。 我说跟徐主任说说 啊， 你再看看他有个、 啊、 给我想个办法哈。 哦，想个办法是不是？ 这个道啊，我 对呀、 啊，油没了， 吃上了没有？ 那个他那意思啊，叫我吃。他治好了，这痛快了，说这叫我也得好好的。 嗨， 说叫我吃，叫我吃哈。 啊， 我还到现在没吃嘛。我说要他吃好，我就叫他吃。 我跟您说呀，啊，得吃。我这么个跟您说吧，有一回我也遇着这么一个事儿，老夫妻两个感情好，老爷子就说了，让老太太先吃，结果。老太太吃好了，老爷子中风偏瘫了。 嗯， 有病他不能等，生命当中最靠谱的事儿，那就是投资健康。这个他通人的十二正经，有的时候你在医院里没查出来的病，但是您觉得头晕脑胀哪儿哪儿的不舒服，其实就是有病。那仪器查病呢，非得等这个病出来他才查得出来，在这个病的形成跟积累的过程当中，仪器是查不出来的。所以我想跟大伙儿说什么呢，身体呀、啊、就是咱的老头老太太的固定资产，健康就是咱的银行存款，疾病呢，那个微信上就跟我说了是金融危机啊，死亡呢那就是彻底破产。我觉得这话说得好，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好，他说咱们这个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咱不拖累生咱们的人，就说咱年轻咱不拖累爸妈，咱自个儿奋斗、等到咱年老的时候，咱们不拖累咱们生的人，咱现在老年、咱不拖累孩子，对不对？ 嗯， 那怎么样呢、 就是、 那就得是健康、所以呢，为什么就把这个一代一代的中医留下来的这个老方介绍给大家，有吃汤药，也有呢丸丹高散的治疗。我告诉您能用，你老伴儿就不要等，拿着就俩人一起用。那么在用上呢，还得把我说的外开三脉的功法，咱老头老太太咱总去跳广场舞啊啊，打打太极拳，那就是锻炼。那么我这个在锻炼的基础上，它还能帮助你好病，做一回才十分钟啊，去学一学啊、还有啥事儿？ 徐主任， 哎， 我听说这个庆祝这个，我说不好啊。 啊， 我今年我老伴儿76了、 哦， 我也75了。 是吗？啊， 是不是？ 啊、 说的这话呀，骗三道四的。 嗯， 我给唱个歌，我 好， 我看看唱好唱不好。你淡淡一点。 好吧，您唱，您这个才艺让我听听看。嗯。 我唱个为了谁，我就那样说。 哎呦，这歌好，真是好， 就是为了我们百姓的穷苦、有病的人。 嗯， 我唱了。 好嘞，我听着，您唱吧。 你把苦推，看谁石头一杯，我不知道你是谁，却知道你为了谁，为了谁，为了秋的收获，为了春回大雁归，满腔热血唱出青春无悔，望穿天涯不知战友何时归，你是谁，为了谁，我的战友何时归，你是谁，为了谁，我的兄弟姐妹不流泪，谁最累，谁最美，我的乡亲，我的战友，我的兄弟姐妹，姐妹，谢谢师傅。 太棒了，太棒了！您说，咱这个老人呢，咱干嘛要跟年轻人面前服输啊？咱可不属于他们。 好嘞，那咱们今儿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了。 哎，好嘞，再见啊！哎， 再见， 再见，嗯。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好。 哎，你好，请讲。 哎，哎，他那个尿急。那啥玩意儿，脑血管，小脑萎缩，还有那个糖尿病，还有那个脑梗，他还有脑梗，完，尿尿吧，说尿尿我就不敢烫就尿了，就那样事儿的。 你说的是谁？是老伴儿还是谁？ 我这老伴儿 啊，老伴 儿，我这老头子 啊，老头啊， 哎， 老伴儿多大年纪啊？ 71。 71呀、啊？ 哎， 那他这个属于是什么呢？咱们说呀，他这个病症啊，就您刚才讲的这些个症状， 哎、 糖尿病啊，啊，脑梗啊，这说明他的气脉、血脉、经脉都不通了呀。啊，糖尿病多少年了？ 还没劲儿。多少年了？糖尿病60 岁得的，发现的。那也十年出头了啊。 哎， 这糖尿病3年，他50%的人就有并发症，他这十年出头的人，他这个并发症肯定是特别多。平时有在治吗？吃点药什么的吗？ 吃药，吃管糖尿病的药。那个。脑血管吧，一疼就呕吐，呕吐就买那个脑清片，吃这个药。 那个脑血管疼得到呕吐了。那这个病 他一疼大劲就吐、吐的都不睁眼睛。 吐的不睁眼睛，在这个情况下、 也不能动弹。 也不有没有查一查血压？ 血压不高，查了。 在疼的时候血压高不高？ 疼的时候也不高。 也不高，血压正常。这种头疼、这种脑梗还有糖尿病这种病症啊，它就说明啊，你老伴儿啊，他的整体的气脉、血脉、经脉，他已经紊乱了，出现了无序的状态。所以呢，他现在处于这个一体多病。您刚才呢说到他这个头疼啊。我们一般呢在中医上讲，像《黄帝内经》里对这个头疼呢就称为叫脑风手风，认为是什么呢？这个病呢外邪呢就风邪寒气进入头部，头部它淤啊，它淤堵啊，不通啊，不通它则痛。那么从内讲呢，你老伴有糖尿病，糖尿病呢它是人的脾胃经、肾经、肺经不通了，不通了也产生了淤堵，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它能诱发心脑肾的病。你老伴儿现在肾也不是特别好，是不是？脑子你看已经有脑梗了，心脏您没有说到啊，可能心脏目前问题还好一点。那这个病的治疗咱不能把它分开治，咱得把它归拢了，因为人呢它是一个整体，一个整体里头的不同的部门得病了，咱们要整体的来治。那治病呢得找病根儿，老伴儿的这个病根儿呢，它就是气脉、血脉、经脉啊里边出现了毒淤虚淤堵了，淤堵之后呢它就会出现这些症状。那这样子老伴儿现在走路啊这个行走啊生活自理没问题吧？ 行走吧，反正也走不太多远。走个4-5里地儿了，3-4里地儿了，这还行。 平常迷糊是不是？ 迷糊他还我问他，他说他不迷糊，他就是走道有点这些走道这些卡个吧。 跑偏吗？ 跑偏。 跑偏。平时犯不犯困呢？坐在椅上是不是睡着了？ 他困，他要睡着了啥都不知道。 嗯，那他这个情况啊就比较严重了啊。那么具体的您老伴儿这个病呢，我个人的建议呢，咱得把他气脉血脉经脉都得通了。之前我说了开三脉的功法，我希望您老伴儿呢，或者您把他学会这个功法得做，你们二老都得做啊。气脉血脉经脉通了，人身上能少不少的病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老伴儿这个问题呢已经很严重了啊，说明他的气脉血脉经脉已经堵得也很厉害了。我建议在用药的时候呢，可以用上内开三脉的啊，这个您联系啊，然后呢再用大补元阳的治法啊，如果有的话呢，您也给老伴儿用上一段时间之后，您老伴儿的这个头疼啊，浑身的这个不舒服啊，这个走路跑偏呐、啊，人的精神状态不好啊，大小便憋不住这些个问题啊，他都能够给解决。 嗯， 明白不？ 这知道。 哎、嗯，好了，那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啊。 行行行行、 哎哎， 谢谢徐老师、 哎、不用谢，不用 谢。 谢 谢 哎，好好，再见。 谢谢哎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喂你好，这是徐主任吗？ 啊对，我徐桂英，你好请讲。 哎，徐主任， 哎， 您打半天电话来了，通上话、哎，我觉得挺荣幸。 这个电话确实，真的是不好打啊。 嗯，我是荣幸，因为我也挺荣幸的，啊、参加那个这台艺这个，好事儿了 啊， 得到一盒珍贵的开元散来。 这个真不容易、 嗯、 啊。那你是谁用啊？啊， 我自己用。 啊，你自个儿用、 嗯、 开气脉、血脉、经脉、内开三脉。 对对对。 啊， 嗯， 说说用了什么情况？嗯， 一开始没这么大的想法，现在主要听你讲的好 啊， 我说我试试 啊, 啊， 试试。嗯 嗯，结果这一盒用下来 啊， 对，给我挺大惊喜啊，我的血压降下来了、 啊哦，血压下来了，原来多少？ 嗯，原来高压160-150之间吧。 啊。那最近呢？ 结果这几天呀、 啊， 嗯，我就在我们小区呢，社区门诊测血压， 啊， 都是140嘞， 连续几天140是吧？ 嗯 嗯，为您高兴，嗯， 为啥我要着急跟您通个话嘞？ 啊啊， 因为有点小问题呀、 啊， 就是、 啊、您说， 我右上、 嗯、 我出现流黄鼻涕的情况， 黄鼻涕，嗯。 你看前两天挺黄的，接近血色吧，血那个颜色。 啊啊。 那今天吧就不一样了。 啊。 它那颜色变淡了、 啊、 变青了。 啊 啊。 啊。 所以我担心也不那么严重了。 嗯。 所以我想问问这种情况它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它是正常的反应吗？ 啊，是不是正常的啊、 嗯、 首先我问一下你，有没有觉得身上不舒服？ 这个没有，反而觉得轻松了、 嗯、轻松了。哎，这个话就说对了、 嗯、 我告诉你啊，首先咱们说呢，咱们高血压病人特别是像您到160，这个叫二级高血压，那么咱们这些年的老高同志大多数人的血管都已经硬化了、 嗯、 啊，就叫动脉硬化。那么为什么动脉硬化呢？您这个血管里有斑块，有血栓，有斑块，血栓 斑块 呢，它把你的那个血管的那个内壁啊整的都是坑坑洼洼的，都是坑坑洼洼的、 嗯、 万一这个什么地方掉一个下来，那就叫血栓，随着血液的流动 哎 对，它就要堵了、 嗯、 它就要堵了。那么这个血液的颜色就跟那个死水呀、啊、不流动的水一样，对不对？你这个血管里坑坑洼洼的、 嗯、 你血液的流动就开始缓慢。那么您用的这个小粉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能疏通咱们血液，让血液干净起来， 就是咱血管壁上那个坑坑洼洼的那些个，它能修复坏死的血管内壁细胞。这样呢，这个把咱的这个气脉、血脉、经脉这个小粉面呢，它也不费什么力气，它是活性的，它就让它畅通。那么你现在基本上疏通一点了，血管呢稍微软一点了，你的血压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那么你这个血管在修复的过程当中，它会排出一些没有用的血红素啊，没有用的血红素。那么像你如果说你的肺脉之前抽抽烟呢，啊，喝喝酒啊，经常抽烟抽二手烟的人，咱这个肺脉虽然没有这个呼吃啊八吃的这个喘气，但肺脉已经不通了。那它通的过程当中，它把这个肺脉这儿通了，那你这个鼻子它就会有垃圾毒素出来，那那些没有用的血红素它也会跟着黄的偏红一点的那种颜色的那个脏鼻涕它就出来了 啊， 你就会发现一天、 啊、排出去了， 对、 啊哦、 一天比一天少，所以您就觉着人轻松了，血压也下来了，这个不用担心，这是正常的。而且小粉面对我们每一位朋友来说啊，不用担心伤肝伤肾伤什么了，而且它通人的气脉血脉经脉，你得到它也不容易啊，好消息啊， 那可不错，那是正常我就放心了、 啊、 那我就想接着用 啊, 啊，用上了见着好了就喜欢上它 了 啊， 真是 那 对对对， 想用的话您去联系好不好， 哎好好好 哎好，再见， 对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一会儿幸福一生。斑马线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